工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那我看到有朋友说了，是斗志昂扬的音乐，是这样吗？其实选音乐不需要理由。今天呢是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因为我觉得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即将颁布了，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所以呢一开始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具有着悬疑色彩的一部大电影当中的音乐，也就是福尔摩斯盖里奇的这个电影风格。作曲者是 Hans Zimmer， 我觉得这样的音乐中既有那种戏剧性，有一种悬疑的色彩，很适合今天的主题，而且也适合在这个即将春暖花开的季节。当然今天 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一些提名电影当中的音乐。我记得在春节之前，那我曾为大家播放过一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欣赏。今年我觉得很多提名电影片的音乐，其实不只是音乐奖啊，就是音乐奖项有两个，一个是最佳专辑奖，音乐专辑奖，还有一个是最佳歌曲奖。其实很多的提名电影当中的音乐也都很好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第9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其中的影片当中的音乐叫做《逃出绝命镇》。编排的很美，最主要是想形成很多的反差。像这一部《逃出绝命镇》，一听到名字我们就感觉到它是一个有着悬疑的动作的，有着可怕情节的内容。的确，这是一部恐怖惊悚片，是由美国杰森布朗工作室制作的。这部影片呢是在2017年的2月24号上映，讲述的是黑人小伙子克里斯与白人女友露丝在相处的阶段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邪恶的种族阴谋当中的故事。那在2018年2月12号美国编剧工会还把这部影片颁发了荣获电影类的最佳剧本奖。 的时候觉得戏剧性不是那么强，感觉音乐中有一种叙述感觉。这个呢也是获得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得提名的影片《伯德小姐》，她获得的提名是最佳影片的提名。《伯德小姐》是美国 A24 公司发行的喜剧片。那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2002年的加利福尼亚州，讲述了叛逆高中生克里斯汀与他母亲之间的关系，以及面临着关于青春、爱情、友谊等方面的故事。想起今天我带来的很多影片当中的音乐，估计很多朋友没有看过，我们可以从音乐中来感受、来分析。音乐的感觉有一些阴晴不断的感觉，对，音乐中也有很多的思路，个人的思路，以第三人称的感觉来欣赏。影片其实讲述的是小镇女孩的青春与成长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今天是周三，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来签到吧。看到很多好朋友在这里，胡雪迪你好，说在路上，还有会飞的老马、张静、水王、He、叶子，还有老醋花生王、张景耀。那看看二班的很多好朋友也都来了，橘子先生你好，还有邓新荣，还有徐振强哦，还有之前还有花瓣爱乐、立本、缅甸猫、秋水风神、金美美、甲河山人、似水流年、清风明月、快哉虫、邵阳问、福尔摩斯。是的，我们节目开始前的那段音乐，白羊你好，还有小鱼娘、朱自成说签到聆听电影音乐、可可王你好，还有缅甸猫。今天我说了，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些美国第九十届奥斯卡提名金像奖的一些影片当中的音乐。在这些音乐当中呢，其实有很强的叙事性，也有很多的人物设定。不如我们喘口气，来听听音乐，看看风景，换一个风格。一会儿我们再来继续来聆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影片当中的音乐。而现在这段呢，选自一部我们喜欢的电影《志明与春娇》当中的《好地方》。短暂的课间休息以后，我们继续进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有名的敦刻尔克，相信这部电影那我们中国的观众也很多朋友都去看了。这部电影的作曲者又是 Hans Zimmer。 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 Hans Zimmer 其中的音乐。多少次介绍过他呀？在上次的时候也说过敦刻尔克的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但是没有细说。 Hans Zimmer 是举足轻重的好莱坞电影配乐大师，其他创作的音乐有很大的特点，像早期的爵士音乐、电子音乐，到后来的电子音乐加上大管弦乐配器的这种特点。像 Hans Zimmer 创作的音乐有《狮子王》《盗梦空间》《加勒比海盗》《珍珠港》《星际穿越》《黑暗骑士》等等。而说到这部电影，很多人都觉得哎，音乐没有什么让人记住的吗？都是这些铺垫。其实正是有时这些铺垫才不一样，这些音乐的特点在电影当中呈现，至始至终牵动着你的心。那这次的电影《敦刻尔克》，汉兹莫用那种不同以往的音乐衬托起这场当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撤退行动。在空中敌人轰炸机逼近时，音乐骤起，小提琴急剧拉锯，还有这些我们听到的管弦乐队、古典乐器和电子音乐的结合，让你感觉到危险分分秒秒在逼近。在海上的巡洋舰被击沉，士兵们挣扎在海浪上时，音乐仿如潮水，弦乐低沉地吹起着潮起潮落。在每个起死回生的时刻，人性光芒闪现时，我们会听到像圆号、长号穿破苍穹，把心中的希望唤醒。Hans Zimmer 的音乐真的有着不一样的感觉。而电影《敦刻尔克》的画面都采用俯拍、广角，制造出一种宏大感、距离感，突出人类的渺小。密密麻麻的人组成了一条一条队伍，沙滩仍留出一大片空白，而天空也是灰沉沉的，想要压下来。而这些镜头如果没有配乐的引导渗透，可能很难让我们产生代入感并且产生共鸣。但是当音乐一出现的时候，你马上被牵连到画面当中，尤其是像一开始出现的这个音乐，这个包括古典，你会想到哎，那几个人他们安全地到达了那个船上吗？你会跟着音乐一直有着悬着的心，一直为自己的渺小情绪所听着，一时呢又在音乐中对海浪汹涌感到无助，一时又为人民的船发来感到泪流满面。我们再来听一段呢，同样也是《敦刻尔克》当中的配乐。这是影片的尾声部分了。当群众自发组织的船来的时候，音乐感觉到是那么伟大，也会让你觉得泪流满面。电影就是这样，有时候电影音乐不见得一定要有旋律，而通过配乐调动情绪也是电影工艺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也许你观看的时候不觉得这音乐有多好，一旦单独拿出来，你在回味影片当中的感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就是电影音乐的魅力。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是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的几部影片当中的音乐。接下来呢，我们来听非常优美的《水星物语》。非常优美的电影《水星物语》，而且这部电影也是今年夺冠的大热影片。 J'avoue, je n'ai bavé pas vous.Mon amour, avant d'avoir eu vent de vous, mon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vanaise. Nous aimions le temps.Qu'avons-nous vu de l'amour? De vous à moi, vous m'avez eu, mon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ponaise. Nous 上半时段先到这里，今天星期三为你带来的是电影当中的美好，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安居客全房源发布网，更多品牌中介发布房源，新房二手房更全小区覆盖，

绿色发展等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根本性话题。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You can have all the money in your hands, all the possessions anyone can ever have, but it's all worth this treasure. True worth is only measured not by what you got, but what you got in your heart. You can have everything, but what does it mean?Proud of who's looking back at you. Define the life you're living, not by what you take, but what you're giving. And if you bet on love, there's no way you'll ever lose. Take a stand, make a stand. Just to take a stand, the greater plan's the creator's plan. Let's all rise like the day began. Reach out in touch with the savior's hand. Oh, rock we stand.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是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无论是古典的、现代的，这些都是电影当中有魅力的音乐。我们此时听到的是电影《马歇尔》当中的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获得了本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歌曲。这首歌是 Stand Up For Something。 而说到这部电影呢，是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黑人律师瑟古德·马歇尔的真实故事改编的。我们听到这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所以本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歌曲奖的争夺真的是很激烈。除了这首歌，还有我们熟悉的，包括像是 Coco 的那一首 Remember Me， 也是此次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歌曲奖的争夺者。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Or even if I'm far away, I hold you in my heart.

相信也许你能猜得出来，他是著名的伟大的约翰威廉姆斯。尤其你听一开始的这段弦乐，很有那种开阔的意味。这是约翰威廉姆斯，80多岁的约翰威廉姆斯啊，为《星球大战》第8部最后的绝地武士当中所创作的音乐。来说一下，这项提名是获得的是最佳原创配乐提名，在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上。星球大战目前为止已经第8部了，从1977年开始的第1部，约翰威廉姆斯在与乔治卢卡斯的合作中就已经奠定了星战音乐的基础。每次一开始，很多老星战迷在影片的前几分钟看到前面的那些影子的时候都会泪流满面。而这一部呢，是最新的第8部当中的一个新的主题，最后的绝地武士。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最佳歌曲提名，那么这一首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唱作人是 Subjan Stevens。 那我刚才已经给大家欣赏过3部最佳歌曲的提名影片当中的音乐了，包括《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包括刚才听到的像是 Coco《寻梦环游记》当中的那首 Remember Me，还有刚才这一首。那介绍这位音乐人 Subjan Stevens， 他1975年出生，那也是这个时代很重要的一位唱作人，对，自己唱歌自己作曲，而且他真的也是从小学习古典音乐。我说了，音乐有这个历史，有个基础，才能慢慢的循序渐进。高中时代的时候他学习双簧管，大学时候呢还研究斑鸠琴，对，最后无论是吉他、钢琴、手风琴、曼陀林还有打击乐等等，都成了 Subjan 精通的范围。 所以他也是一位很丰富的唱作人。也是获得提名，这是最近一部也是正在上映的电影《马戏之王》当中的歌曲《This Is Me》开场。Run away, they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y.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And I'm marching on to the beat and drum. I'm not scared to be seen. I make no apologies. This is me.九十届奥斯卡金像奖获得最佳歌曲提名的有几部影片，像刚才我提到的《寻梦华行记》当中的《Remember Me》，还有《马歇尔》当中的《Stand Up for Something》，那以及这一首包括《马戏之王》当中的《This Is Me》，另外还有一首是《泥土之界》。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有没有时间再来聆听，可是我觉得我们好多的最佳原创歌曲奖当中的音乐也没有来得及聆听。所以呢，很想带给大家。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配乐奖的提名影片吧。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获得最佳原创配乐奖提名的电影《三块广告牌》当中的音乐。讲的音乐的竞争也很激烈，在今年的电影当中，其实对于可听性来说比往年我觉得要高很多了。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冰风暴，这位作曲家创作冰风暴作曲家，那他叫 Carter Bowyer， 他所创作的电影三块广告牌当中的音乐。说到他，卡特·巴威尔真的，哎呀，离我们节目出的时间也是没有多长时间了。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位音乐家，他创作的电影音乐作品像有《冰雪暴》《暮光之城》《杀手没有假期》等电影配乐。他呢是一位作曲家，还有出生在美国纽约。他呢其实作为电影作曲家，像与科恩兄弟有着长期合作的关系，几乎每部有科恩兄弟执导的电影呢，都可以听到鲍威尔的当中的音乐。 我们听到这段音乐有很有那种乡村风格的感觉，还是很有特点的。也是获得最佳原创配乐奖提名的影片，叫做《魅影逢将》当中的音乐 For a Hungry Boy。讲述的是以一位时尚大师为主的一个故事，其实对于喜欢时尚情节的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也许很喜欢观看这种类型的电影。我不知道上期节目介绍过没有啊，这部电影其实呢也是很有特点，作曲者呢是 Johnny Greenwood。作曲家，影片很细腻，讲述的是英国的故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伦敦，裁缝林诺兹、伍德科克和妹妹西西奥是当时英国时尚的标杆，像有皇室名流、电影明星都依照着伍德科克之家的时尚标准打造造型。而在伍德科克的生命中，在这部影片中讲述他的故事，他和时尚的故事，和女人的故事。影片当中有艺术的情感，有生活的情感，非常的细腻而美好。内容不得不加速度了啊！在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当中呢，其实获得原创配乐提名的有这样几部影片，刚才包括我们听到的《水星物语》，还有包括我们听到约翰威廉姆斯的《星球大战》第8最后的绝地武士，还有呢汉斯季默的他的《敦刻尔克》，以及刚才卡特鲍威尔的3块广告牌，还有现在我们听到的是Johnny Greenwood 他的原创配乐提名的电影《魅影逢将》。其实有这么几部，是不是竞争也非常激烈呢？这里是古典流行，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非常好听的电影音乐。时间到了，古月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让我们明天再见。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